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46章，日暮西斜，在树林间时不时都可以听到飞鸟扑翼的声音，那些在很高的雀真的不是很好对付，比较好打的都是啲山鸡、野鸡一类的东西。大部分人入了树林呢就摸不着头脑了，但是我就好懂找路的，因为小个的时候我曾经在山里面踎过，后来有段时间还倒埋过黑针，亦即是现在讲的野生木耳，经常出入山林，因此在这个山里面找路打野食根本上就难我唔到。冇几耐我就发现咗一啲动物嘅痕迹，係三条框嘅脚印，应该就係野鸡一类㗎喇。野鸡肉呢一般就唔会好肥嘅，但係呢就啲肉係好香，食法亦都有好多种。当然而家唔提倡食呢啲啦，随住环境嘅被破坏，呢啲嘢就已经越嚟越少啦。而且而家啲人都起咗保护意识，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喺山上嘅野鸡仲有好多，嗰阵时候经常打，又冇猎枪，用嘅就係弹叉。野鸡就唔好似兔仔咁跑到咁快，不过佢哋啲听觉係好灵敏嘅，我哋啲人稍微一靠近佢就一下子啦走到冇影。不过呢只要能靠近佢四米以内，一般佢就走唔甩嘅。我就顺住呢啲脚印小心翼翼咁往前摸，冇几时果然就见到一隻红颈野鸡抬头挺胸阔步喺草丛间搵食，离我大概20几米，我一定要小心翼翼咁靠近先唔会俾佢发现。正当我打算行过去，突然之间听到砰一声，那个野鸡一下子就躲咗喺个草丛入边。啱啱开始我都未反应过嚟系点解，直到有一个肥仔捐出嚟将个野鸡戚起身，我先恍然发觉，哦，原来系有人开枪。我就见过猎枪嘅，但系呢个人手里面攞住嘅系一把小型嘅手枪。一个普通人点解会有手枪嘅？再仔细一睇个肥佬个模样，哎呀顶，咪就系头先嗰个地中海肥仔。他为什么会走到泥山谷入边嘅？讲嚟之前都算是巧合，而家又真的有点不妥了。看嚟呢两个人的身份果然不是表面上咁简单。因为呢个地中海肥仔手里面有枪，我又不明白他哋究竟是搞乜嘢。于是乎我就不敢出声，匿埋喺个草丛入边，注视住肥仔离去的方向，慢慢咁跟上去。原来呢个人亦都扎营喺个谷口嘅位置，离我哋都唔算系好远。火堆旁边就坐住嗰个小美女，阿地中海就将头先嗰只野鸡洗干净，架喺个火上烧，一路烧。嗰个地中海一路讲：嗰啲咁嘅地方系咪真系有宝贝噶？万一冇用点办啊？个小美女就坐喺个火边。神态骄傲咁闹佢： 你隻咁嘅冇鬼用嘅嘢，我话有就有啦。你如果唔想死，你就好好地同我办事，夠胆有啲咩三心两意啊？嗱，小心你条狗命啊！ 个肥仔地中海又缩咗缩膊头，即刻就讲：哎呀，真系对唔住，对唔住，都系我口臭，口臭。佢讲完就唔敢再多嘴啦。都是规规矩矩咁喺度继续烧嘢，两个人亦都冇再讲其他嘅嘢。我心里边就觉得奇怪，呢个咁嘅地中海肥仔睇嚟都几有钱㗎喎，而且手里边仲有支枪，究竟係咩来头呢？不过唔好理呢隻肥仔做乜嘢㗎啦，肯定就唔係咩好嘢。但係佢点解会对呢个小美女咁忌讳嘅？嘴里面所讲的宝贝又是什么呢？难道山里面还有其他藏宝的地方？这下子两个人没继续讲话，我在原地等了一阵间， 心知道都可能听唔到啲咩嘢㗎啦，再咁匿落去，豆腐见我迟迟都唔返嚟，可能又会到处揾我。唉，佢咁嘅人头猪脑，万一走散咗，真係得不偿失。諗到呢度，我就即刻抽身离开，心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唉，唔好理佢咩宝贝啦，有鬼王御龙墓里面嘅嘢就够我哋食㗎啦。两个人都唔系啲咩善男信女，仲系要同佢哋拉开距离好。当即我就静鸡鸡就返返去回程嘅路上，我顺便捉咗个兔仔，准备同阿豆腐一齐烧住嚟食。结果我一到营地，见到地面上就快要熄嘅篝火之外，唔见咗豆腐。唔单止如此，连我哋嘅包都唔见埋，显然豆腐呢条僆仔走咗佬。不过如果讲系其他人，我就唔信。但系豆腐我系一定信得过嘅，佢唔可能无缘无故撇低我一个人走咗去嘅，肯定系出咗事。我走到篝火旁边，警惕嘅心神留意住周围嘅线索，好快就揾到咗一啲被搓出嚟嘅黄泥。呢、这个痕迹就好似有人喺干燥嘅泥土上面跌咗下，个泥啊将嗰啲泥土掀起咗一层。呢啲咁嘅黄泥印，一路断断续续向前延伸，我大脑里面大致就做出一个猜测。当时豆腐肯定是遇到咗咩嘢，吓到佢孭起个背包，嚟不及同我做记号，就跌跌撞撞咁往前跑。究竟会系乜嘢呢？喺呢个崇山峻岭里面，多数可能都系啲野兽猛虎之如此类嘅嘢。莫非豆腐遇到咗野兽？如果系咁，点办呢？我一路顺住脚印往前行，将个匕首掹咗出嚟，心里面十分之警惕。紧接住那些泥印在一个大树前边消失了。我抬头一看，果不出其然，高高的树丫上边露出了一双人脚。虽然看不到上半身，但是看到裤脚和只鞋，我认得出来，这个就是豆腐。他躲在上边做什么呢？难道地面有危险？我下意识地朝他的脚底下看去，平整的地面冇咩唔妥啊，我心中都有啲打突啊，于是乎就对住上边叫：小豆，小豆，你究竟玩乜鬼啊？听见我嘅声音，树上边嘅人就喐咗一下，跟住踎低咗身，夹出个头出嚟睇向我，漆黑嘅目光四处咁立咗一立，然后松咗啖气讲：唉，总算系走咗。佢顺住个树干就滑咗落嚟，心有余悸。唔等我开口，佢又讲：喂，变态，你啲气运真係有几倍啊？你话点解我跟住你都咁鬼霉呢？我心知道有事，咁啊唔动声色咁讲：咁究竟头先咩事啊？豆腐讲：佢头先啊啱啱喺度背緊隻物等我返嚟，突然间觉得个啰柚下边痕痕地，伸手一摸，摸到一隻大肥嘅黄蚂蚁，当时佢又冇在意，直接就将隻蚂蚁撳死咗，继续喺度烧。结果冇过一分钟，耳仔边就听到密密麻麻嘅削削声。佢拧转头一睇，周围地底下爬出咗好大堆嘅黄蚂蚁向佢涌过嚟。嗰、那个咁嘅铺天盖地嘅架势，吓鬼到佢立住啲嘢就走。喺跑嘅过程当中，佢发现咗呢种黄蚂蚁咧系怕呢啲香樟树嘅，于是佢就匿咗喺呢一棵咁嘅树上。不过佢有一个近视眼，爬高咗，黄蚂蚁啲颜色同埋黄色嘅泥嘅颜色系一模一样，好难分辨清楚。一时之间都唔知道嗰啲嘢走咗未，直到后嚟听见我把声，佢先敢落嚟。我听佢咁一讲，当即就俾佢啃到一句话都讲唔出。我听佢一讲，我就知道呢样乜嘢啦。佢头先所讲嘅黄蚂蚁，学名应该叫做烛光蚁。有句话讲：飞蛾扑火。事实上，扑火嘅唔止系飞蛾，连呢种烛光蚁都扑火嘅。喺一啲地方农村，佢煤炉眼窿嗰啲咧，就会见到呢啲咁嘅蚁嘅啦。不过， 好似豆腐描述咁，呢啲烛光蚁成群结队出现，我真係第一次听讲。估计可能烛光蚁真係受到篝火嘅吸引，从肚里面隔出嚟啩。而且八成八可能豆腐碾死咗嗰只蚁王。蚁王嘅头入边有一个味线，黐到咗人嘅手上边之后，啲味呢可能会保留几日嘅。唔理你点样洗都洗唔甩。奇异的蚂蚁就会顺住呢啲味道，一定就可以锁住杀死蚁王嘅人进行报仇。于是我就讲：喂，呢件事你都唔怪得我啊，怪就怪你自己手衰啊。佢啊扑佢嘅火，实际上又唔应该从你嘅啰柚下边行嘅。至于你搞死佢咯，呢啲咁嘅地方可能真系烛光蚁嘅聚集地嚟。睇嚟我哋真系可能要换个地方露营啦。呢个时候天色已经入夜，再过半个钟头左右，估计就会黑齐噶啦。豆腐啊招惹咗烛光蚁，晚黑就肯定唔可以喺度扎营，更加何况嗰、那个光头地中海嘅营地离我哋唔系好远。虽然夜里边行山路啊唔安全，但系总比留喺度好啊。我谂咗谂，决定再往前行多一个钟头，重新拣一个扎营地。豆腐就怕啲蚂蚁报仇，亦都冇点反对我。于是我哋两个就趁住夜色，继续往峡谷嘅深处前边走。走咗足足一个几小时，喺路上曾经遇过一条蛇，差啲俾佢咬亲之外，其他亦都冇咩特别危险噶啦。我哋拣咗个地方，正打算扎营，突然间喺寂静嘅黑夜里边传嚟咗一阵若有若无嘅歌声。深山老林无人峡谷，漆黑一片，点解会有人唱歌嘅？豆腐睇咗我一眼，神色露出咗一丝嘅紧张，讲：哇，唱歌嘅系人定系鬼啊？我心里边都揽唔准，但系为咗安慰豆腐，镇定咁讲：哎呀，世界上边有咁多神神鬼鬼嘅？我睇呢个地方除咗我哋，八成八可能真係仲有其他人。我去睇下。豆腐突然间捻住我个手臂讲：咪啦。哎呀，就等佢唱啦，我哋唔好理佢啦。事实上大半夜等我去搵一个唔知係人系鬼嘅嘢，我心里面都有啲驚驚地。虽然话胆大，但係真係唔会大到神不怕鬼不怕嘅地步啩。豆腐咁一讲，我亦都有咗台阶下。于是我就掹起块样讲：你睇下你咁嘅缩头鬼呀，唉，算啦，唔去就唔去啦，唉，费事行啦，你一个人喺度亦都吓到濑尿系嘛。讲完我就开始喐手升篝火，将嗰只兔仔呀收拾干净呀，架起喺个火上边烧。黄橙橙嘅兔仔肉配上一啲天然山间嘅植物香料，哇，烧出嚟一股浓郁嘅肉香，等大家都食指大动。呢一餐我哋食到真係满嘴流油啊，白日里面一日嘅疲劳好快就已经消失晒。唯一令我哋唔满意嘅就係嗰个歌声。嗰、那个歌声分唔出系男系女，似有似无，总係觉得令人哋心里面毛管动嘅。阿豆腐嘅提议讲，如果我哋两个人同时瞓觉都係太危险啦，不如仲系轮流守夜啦。呢、这个话就正合我意，当即我就俾阿豆腐先瞓，自己就守上半夜，顺便就攞出阿爷留低嘅工作笔记，将呢个笔记翻到去关于凤凰转景呢一段。我就坐喺火堆旁边，开始研究起上嚟。